撕破的衣服肝肠欲碎，仔细看无数的伤痕就在衣内藏，孩子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，骂了声碰打天地狠毒的豺狼。哈林说，娘别难过，莫悲伤，让儿好好看看娘啊。老汉母颤巍巍坐在干柴上说，儿啊，他叫我劝你歇心受着香，你若是歇了怎能与得起受苦的人和共产党，你若不歇无辜天命负刑场就 you 娘